上面我们介绍是冲突能量，下面来看看另外一种情况，势图能量，也可能存在这样的调度，它们产生的结果相同，但是却不是冲突能量的。我们考虑两个调度 S 和 SP， 其中参与这两个调度的事物级是相同的。若调度 S 和 SEP 满足下面三个条件，我们就称调度 S 和 SEP 是势图能量。第一个条件是说，对于每个数据线 Q， 如果事物 TI 在调度 S 中读取了 Q 的初始值，那么 TI 在调度 SEP 中也必须读取 Q 的初始值。第二个条件，对于每个数据线 Q，若事物 TI 在调度 S 中知晓了 Red Q， 并且读取的值是由事物 TJ 产生的，也就是事物 TJ 的 Red Q 产生的，那么 TI 在调度 SP SEP 中读取的值也必须是由事物 TJ 产生的。第三，对于每个数据线 Q， 若在调度 S 中有事物知晓了最后的写操作 Red Q， 那么在调度 SEP 中该事物也必须知晓最后的写操作 write code。